的天堂。我爱你，我的家，我的家，我的天堂。 谁出门就我们爷俩一个半人回家，咱相依为命。哎呀不好，要撒尿回家。 哎呀哎，下雨了啊，过去了阵雨。 不是阵雨，这小孩撒尿吃高了。 半夜下雨咋还热乎乎的呢？ 我给你擦擦吧。 哎，小孩尿败火。 对不起哈。 啊，哪儿来啊？ 山东。 啊、 哦，你呢？ 东北。 哦， 到这儿走亲戚呢。 哎呀，上部队探亲呐。 看谁呀、啊？ 来看俺媳妇。 看媳妇有啥不好意思的？都是合法夫妻。 那上部队探亲吧，一般的都是女的看男的。咋个大老爷们千里迢迢来看媳妇，总觉得有点抹不开。 不瞒你说，我也是到部队来探亲。 你探谁？